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聖誕節一個屬於團聚嘅節日，唔好忘記同你嘅家人一齊分享。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我係傑斯。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聯它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喂，大家好啊！聖誕之前啊，唔係，聖誕之前仲有一集咁，唔係聖誕之前就係呢集啦。 聖誕之前呢集啦， 咁你上榜首噶咯？ 係啊，而家第幾啊？曼聯 第八， 第八啦， 第八，差唔多，差唔多啦， 差唔多喎， 跳一跳係啦， 係咁贏波嚟噶， 贏一場就第二噶咯， 係啊，未諗停過贏波，淨係 三連勝啊嘛。 好强喎！呢个节目要改名撑曼大联盟、哦，撑佢啊！话呢期咪好似我冇睇乜睇波，赢晒、哦， 赢咗晒啊！嗱， 赢晒系咁数。 其实我有一个数据一定要讲咗大家听嘅，大家一路抽曼联水咧，就小心即系曼联从后赶上。点解咧？依家全英格兰，全英格兰咧就只有 OK 一队波 啊， 系可以有资格挑战七冠嘅。 系嘛？就是、啊，系喎，系喎， 因为佢赢捻咗社区盾啊嘛，佢又未出局啊嘛。 我琴日同佢 计，佢乜捻杯都未出局。 我啱同佢计过数， 几捻劲。 佢而家好捻大机会啊，打欧霸，好捻大机会。佢赢多一场就打欧霸啦。 系啊， 系啊，因为呢个联赛杯第二可以打欧霸噶嘛。即系第一嗰队，你明唔明啊？第二嗰队打欧霸，屌佢机会嚟，话俾你听。机会嚟， 所以咪又改名撑曼大联盟咯、啊。 即系无论佢跌到落十八、十九、二十都好。佢都系可以打欧霸下届，佢一早谂谂定 啦。但系点解我呢包嘢冇饮桶嘅？ 就咁啜咯。 我攞包饮，嗱，我讲啲哈碌嘢先。我攞咗包嘢饮，谂住一路开咪一路讲啦。点解包嘢饮冇饮桶？ 基本 咁啊，讲讲下嘢无啦啦，张 Sir 大个黑啲洗边啊！各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啊，呢度就系咁即系咁屋企噶啦，呢度就系嘛。咁啊， 即系可能我哋再讲啦，云佩斯敲门噶， 系啊，会啊会 敲门啊。喂，脚断咗点算？ 逐样讲下先啦。圣诞节我哋唔好讲伤心事啦， 讲开心 讲开心嘢啦。嗱，即系。圣诞快车嚟啦， 几开心啊！朗尼又伤咗啦， 系嘛？ 系，梗系啦，朗尼 开心嘢啲， 仆街又斗人工又成日伤，不如我伤啦咁样。 上场波咧，嗱，我哋每次开始礼拜都讲一讲曼联今个礼拜， 哦系系上个礼拜系， 我哋讲下呢、這个维拉 维拉嗰场， 你有睇系咪？ 我有屌维拉，跟住有个维拉嘅球迷就即刻出咗呢个 post 文，就同我讲咗话，唉，我哋队波都知啊，我唔系心屌你队波，我唔系想屌维拉，但系。嗰場波係真係 gap 到陣，維拉即係擺出一個唔好嘅態度，那個態度就係即係企曬喺度，就唔進攻，又唔進攻唔緊要啊，咁 你咪 後 邊 又唔撚防守，咁啊雪糕桶式企曬。 我冇睇，我唔喺香港啊，係咪好矛啊？維拉睇得， 唯一呢樣嘢我讚賞佢咯。 咦係喎，點解你翻咗嚟嘅？ 翻到嘅，佢幾日啫， 去日本啫。咁又冇，你有睇啦，獅子 有啊，有睇啊。 冇進攻， 嗯， 又冇防守， 啊， 係冇做到入去嘅啲波， 嗯， 就離遠就勾射， 嗯， 就冇撚射中個籠嘅幾乎， 嗯， 即係嗰個態度問題啊嘛，呢個 冇矛，即係有冇 有矛嘅，有 抌春袋嗰啲， 即係相對係公道啲講，相對係嗰場波維拉係唯一呢樣嘢，我讚揚佢就係佢個防，即係所謂嘅防守。是比较独立啲咯，即系佢后面嗰几个就企，中场嗰啲咧埋去咧就辣嘅，就直情系飞跳铲落去辣佢，辣鸠佢，都开开波 就。点解佢哋唔踢断翻一两三只脚啊？ 唔系呢个亦都系即系 有冇搞错噶啦？你维拉第一场对阿仙奴就咁用，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而家就又莫晒啊？ 系啊，连阿宾迪基都死埋，真系激紧死我。 佢好捻耐冇入过波啦， 冇啊冇入过波。 佢同阿叶楚航一样啊，叶楚航有个半月冇跑过头马啦。嗱，我又要讲翻呢样嘢嘅。嗱，上个礼拜教大家睇巴甲， 系我呢个富明尼斯上届冠军，下届卫冕嘅时候就降咗班。 我即刻通知咗你啊！我 咁啊，点知扑佢个街，明明降咗班噶咯，唔使降。喂，即系呢下好嘢好嘢嘅，点解唔使降咧？就前面排第十二嗰队波图基沙咧，就因为出咗个停赛嘅球员。 我怀疑系特登嘅。 梗系特登啦，屌！跟住就扣倒扣四分，就波图基沙降班， 离晒谱。 富明尼斯又冇事。点解上个礼拜讲呢个故事咧？如果有 miss 咗上集嘅听众咧，我就系话各位唔好觉得咧，我哋。大嗌呢個曼聯今季降班係戇鳩， 係 係嘛？大家覺得衛冕唔會降班係錯嘅， 係可以降班， 係可以降。不過會有人洗還手， 係啊， 留一留級。 點、嗯、知就真係咁樣啦。 係啦，調翻轉咧，上屆嘅冠軍連馬斯啊，呢個葉楚航六十九 win 頭馬，今季都打三分一，都只係得八 win， 所以真係㗎。唔好成日覺得咧上即係一季季季季清㗎嘛呢啲嘢，係咪先？即係每一季每一季嚟㗎嘛。嗱、 嗯。 依家睇到個走勢就嗱上場波講翻先，其實維拉呢隊波咧就好陰功嘅。自從呢個奧尼爾走咗之後咧，即係我真係冇見過佢哋打過即係令人有說服力嘅比賽啦。當年奧尼爾即係帶領嘅維拉咧，就可以出曬十一個都係英格蘭人嚟嘅。咁、你諗下英格蘭咁廢嘅，都可以用英格蘭骨幹唔降班之餘， 仲留到 有陣時又可以上前半版， 係啊係啊係啊前半版 嘅，係啊係 OK 嘅。咁但係自從走咗之後呢，其實呢隊維拉呢真係冇乜寄望囉，對佢就 我只係寄望佢對曼聯踢返斷三五七隻腳嘅啫。 係嘅，我都係咁諗嘅。 係啦。 但係嗰日最慘就係即係嗰個 1-2， 有啲 1-2 你睇到啊。 有。 直情係企定喺度俾佢 1-2， 我先至興㗎嘛，你都唔係咁樣㗎嘛。 係啦，你踢唔到波一定要踢腳㗎。 係啦。我你咪俾佢12碼啦，橫掂都輸㗎喇。 係啦，橫掂都 踢佢啦，咁咪即係你 腳撳落去。 係啦，你唔需要諗。 波都唔喺度㗎，其實唔需要個波㗎。 橫掂都係咯，即係如果你盤死係輸嘅，我覺得都多一個多一個期望㗎嘛。 呢場波咧就其實同季初第一場史雲士一樣， 係 就 是、 我哋講嗰樣嘢咯。即係你覺得自己唔夠打嘅係你自己諗嘅 心態問題， 心態問題啫嘛，係咪？ 係啊， 即係水晶宮都爭啲可以贏啦， 啱啊， 係洗還手四四二四先。 同埋我都留咗言同嗰個聽眾，我都話爭三分咋。我話你唔係話同佢，哇！佢而家係榜首，咁你係排緊第九啊、第十啊，咁啊冇得講啊！你對住榜首氣勢如虹咁樣，你對住佢都仲怯怯地，嗰條咁嘅慢狗喺前邊咋，就喺你前邊咋，即係你。你一擺出嚟，你又放棄咁，我哋作為即係球迷嚟嘅支持，好失望噶嘛。 唔係，同埋最大問題就係、是、咧，曼聯嗰一場波之前嘅聯賽係連續四場失分㗎嘛，係咪？咁啊調翻轉講，維拉你季初可以贏到阿仙奴， 啱啊。 咁你正路嚟講，其實場場計嘅啫，即係聯賽就係咁嘅。聯賽得意嘅地方就係逐場計嘅。係。榜尾可以赢到榜首嘅，系、咪？何况嗰队唔系榜首，嗰队系幻想自己系榜首嘅慢狗， 就嚟榜首， 就嚟榜首嘅慢狗，幻想就嚟系榜首嘅慢狗。咁嗰场波失望嘅地方在于，我冇谂过佢咁早阶段就失咗两球咯。 我咯，我一行开合埋嚟，屌又失一球，都、搞错啊！ 咁挨都真系咁咯，即系泄咗道气，跟住企喺度咯， 即系令人失望噶， 失望。 维拉嗰场波其实真心讲啦，或者咁讲，今季维拉最大嘅问题就系咧，其实自从呢一个唐宁同艾瑞杨格走咗呢两三季之后咧，其实基本上维拉嗰扎新嘅球员啦、即系嗰个后生，再后生一浸，再后生一浸嗰阵真系唔得嘅。上季就仲离谱，上季就基本上成队维拉平均年龄廿一二岁咁样，即系你话佢要打青春班咁冇问题嘅，咁但系讲真对住曼联，佢我觉得唯一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唔感觉唔到佢哋想赢，或者感觉唔到佢哋好渴求要攞三分咯，或者感觉唔到佢好渴求要曼联扑街咯。咁呢样嘢系唔要得嘅。 系。 咁、但系我又要翻去嗰个讲法，就系话上集我咪讲嘅，我话呢个礼拜即系上个礼拜，我个预测就嗰个礼拜啦吓，就话全宇宙都会帮一帮曼联一把啊，等佢唔肯好输。 正常， 再输就大镬噶。点解咧？几个钟之后，嗰场波几个钟之后咧，就呢个利物浦对热刺嘛。 系 嗱，热刺嗰场波咧，就热刺0-5就大败俾利物浦啦。 惨啊！ 跟住就炒咗波阿斯啦。嗱、我想讲样嘢咧，就系喂，其实即系真系这么近那么远嘅咋，真系你睇一睇波阿斯嘅处境。再睇一睇莫耶斯，如果真係要咁稱嘅話，其實莫耶斯就應該被人炒九年。雖然唔關莫耶斯事，調返轉熱刺嘅問題其實都唔完全關波亞斯事。喂，波亞斯啊，係熱刺嘅領隊裏面啊，近英超歷史上面啊，得勝率最高嘅，過五成嘅、 都炒， 都炒。咁 反映到其實佢都係代罪羔羊嚟嘅啫。即係話佢係咪真係冇料唔會冇料？如果真係冇料嘅時候，咁蒲超嘅時候佢點樣可以攞到三冠王呢？ 全 季 不敗， 全季不敗咧，係咪？咁佢上仲有上季咧？上季真係你話佢靠巴爾一個啫。喂，咁其他嗰啲球員佢仲用帕加，冇咗雲達華治。咁嗰陣時你可以話佢真係好廢。咁如果 OK fine， 你話佢真係廢嘅時候，咁莫耶斯你真係即莫耶斯，如果喺呢一把尺之下度嘅時候，咁佢真係好好彩囉。咁嗰場波救咗佢一命， 佢自己都係咁講， 係咪真係㗎？唔係佢唔買，佢抽水，佢話好不幸啊！佢覺得呢個 唔係佢話佢都覺得好幸運嘅，即係曼聯嗰個球會呢就唔係話即係立亂換領隊嘅，即係佢咁講，所以佢就話啊，都算係我都算係好幸運啦，嚟到曼聯，好彩曼聯咧就唔係一個即係經常換領隊嘅球，即係經常換領隊嘅球會，即係我 如果 佢咁樣講， 如果唔係喺皇馬咧就一早俾人換咗啦，即 係 嗰只啦， 咁嘅意思啊。咁我想即係我自己就想調查佢嘅，其實少少咩即係。你點樣唔換領隊？你之前你睇翻之前咁，你有幾多領隊？屌你一個領隊教緊咗26年啦，撲街換咩領隊？點換啫？你一換又俾人屌㗎啦！你睇而家換俾人屌到飛天啦！你早10年換你又俾人屌，早20年換你都係俾人屌㗎啦！咁佢本身你只不過係好彩遇著條咁嘅撚蛋啊費格遜，再加埋即係佢好多咁嘅我哋講咗好耐嘅助力啊之類嘅嘢咧 ，keep 撚住個氣勢，佢唔撚死得啫。佢曾經都有傳過炒佢啦，費格遜， 到而家都傳 過啦。 嗱，所以嗰場波咧算數啦，當豪三分俾佢。講真， 唔係要攞三分嘅佢，佢係時候攞翻三分，最後嘅三分嘅。 喂，五場波攞得五分， 係啊， 咪算撚數咯，豪俾佢。有冇計嗰條數先？ 啱啊，我都係咁諗。 你五場波。攞得个五分， 系 咁佢仲好意思笑鸠阿仙奴俾曼城大炒，我真系呆捻咗，我喺度心谂啊，点解啲曼联球迷咁精神分裂嘅咧？嗱，呢个礼拜咧嗰场波 啊，佢哋 嗰场波咧就即系我反而想同大家讲，我好中意要啲捻样找数嘅， 吓、 啊，我中意找数啊嘛，咁啊要啲人即系还债，咁点解咧？条扑街咧，即系嗰班扑街唔系条扑街，就喺开波之前，咁啊即系有个曼联嘅 page。咁啊，將個出場名單寫咗出嚟，咁啊有卡華利，又有韋碧克，咁跟住咧就一紮嘅球迷就留言啦，屌你呢、這個陣點贏啊！唉、哎，出位大帝冇得救啦！哇，見到 C23同W19，即係卡華利23啊嘛，韋碧克19啊嘛，哇 C23 W19冇得贏啦、啊！哇，又要睇位球王表演，唉、哎，又失分啦！即係呢一紮。好啦，跟住入波个三毛波边个入噶？ 佢阿 Welbeck 啦， 同埋卡华利咯。 系啊， 跟住之后又出翻嚟，同一扎人噶咋，就话唉、哎、收翻啦，呢场唔屌住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最好笑有啲就再讲就话唉，终、哎、于都有一场大胜啦，咁样又呢又路。咁我就觉得即系呢啲咁样输打赢要咧。都讲咗好多次啦，再讲都沉气， 系不能停重复。 但我都要重申就系嗰一日真系嗰个落差好大嘅。开波前屌嗰两个球员，跟住开波即系完咗场之后就话啊八屌成才啦， 好彩我屌佢咋， 系啦今场系啦嗰啲啦，今场终于交到货啦。嗱，但呢个都唔系最好笑，我哋平时咪屌开有条友咧，嗰个捞写专栏嗰个 八 戒 乜捻嘢啊？ 咁嗰个唔识字咁，嗰个文盲咪写专栏嘅，咁啊文盲八戒咧佢就佢今个礼拜个 topic 咧就抽鸠热刺水， 啊又抽热刺啊， 系啦。咁咧佢就话热刺唔掂，咁啊要换领队， 热刺排第几啊？ 排第六咯，排第六。佢话排第八，排第八嘅曼联球迷就话排第六嘅热刺唔掂，咁啊因为即系有呢有路咧，噏咗一扎嘢。 系 最好笑，佢讲咗嗰样嘢嘅，佢话热刺嘅球迷冇耐性到就系80分钟嘅时候已经离场啦，比曼联嘅球迷更冇耐性。 嗰场输几多啊？热刺 咪就系咯，80分钟嘅时候输咗3-0啦嘛。咁咪走囉，咁我哋唔会走嘅，即係我自己唔会走。咁有啲球迷要走伤心，咁佢都唔係话落后一球好似你班撚样咁样。 落一球你咪走囉。 落后一球就走啊。 係。 80分钟落后緊俾纽卡素一球走，人哋落后三球走，咁佢係咪道理大过你啊？啱先，咁佢会咁样讲㗎喎。咁我都觉得已经好出奇㗎啦。最好笑系咩呢？佢哋话热刺废。 边个位置呢？ 唔系佢话热刺嗰场波好快，哇！估唔到热刺比维拉更快咁样讲，咁我又第一时间谂起阿耀尊嗰个讲法，啊！佢哋大炒热刺咩？即系嗱，如果 嗱，嗰場波咁啱嘅，咁啱得咁巧，熱刺俾利物浦炒5-0，係 係。 咁一係咧，足球又嚟個足球算術啦，一係你就又係炒熱刺5-0， 係 或者以上， 嗯， 咁你先至可以有機會批評熱刺啊， 係 啱啱先？咁我諗嚟諗去，唔係，佢俾熱刺。佢逼和熱刺嘅，係好好彩地逼和熱刺嘅，如果咪輸鳩咗嘅咯，啊咁 唔使驚，一月佢又有對熱刺啦。 啊，原來唔係啊，原來係因為佢哋記錯咗自己炒熱刺6-0啊，以為自己係曼城啊。 係 點解咧？嗰條友咧， 佢哋係 我識嘅。 啊， 嗰條友就話俾我聽，佢話啊，即係見到個阿仙奴球迷，即係嗰一日之後見到阿仙奴球迷，咁就。佢心諗喺度恥笑就同我講，佢話：喂，屌，點解嗰個阿仙奴球迷仲好意思著件阿仙奴波衫出嚟？因為輸咗6-3啊嘛。咁我心諗：哇，你對波炒佢6-3咩？曼城炒啫嘛，關你撚事啊！我原來又撈埋一齊嘅。咁啱個網有個網友又講翻同一個故事，原來係同一個人嚟㗎。 係㗎，好鬼分裂嘅大佬啊！ 好好笑，即係佢以為自己係曼城，阿仙奴俾人炒俾曼城炒6-3，咁你有乜理智啊？串佢啫？ 屌佢咪即係同我哋之前讲过一样，即係话阿斯七一个人入波多撚过你利物浦夹埋阿仙奴嘛、一个人嘅入波多撚过你两队波夹埋都唔够斯七一个入波入得咁多，即係咁样你明唔明啊？ 我只大斯七已经踢咗皇马啦， 你踢咗皇马， 不过佢曾经踢过曼联嘛，咁曼城系即系唔系曾经啦，都喺曼彻斯特市噶嘛， 都当自己有啊。 都是他附属的班嚟噶嘛，系咪啊？所以他预备组其实曼联是当曼城是预备组嘅啫，预备组都赢你，炒你 6-3 嘅。咁我打曼城嘅，我都应该赢你9粒啦。咁 加埋， 但系当然，曼九系赢唔到曼城9粒啦，输9粒啊，差唔多。咁所以系咁噶，曼联啲球迷咧系咁嘅心态嘅。 嚟紧联赛杯吓、啊，如果呢个新特兰吓。啊新特兰生生性性，俾曼九唔系怒炒曼九0-1，即系曼九出线，到最后就会对曼城啦，机会又嚟啦，又俾佢对多次曼城。 曼联又炒曼城啦， 系又炒， 又俾佢机会去炒啦。 嗱，我其实要更正呢样嘢，头先我唔记得讲，你话曼联打欧霸嘅机会高唱入云啊嘛？因为嗱，点解咧？我一定要更正呢样嘢嘅，呢个系唔成立嘅。 系点咧？ 因为联赛杯嘅冠军系要打外围赛嘅。 联赛杯嘅冠军要打外 围，系联赛杯冠军要打外围赛，足总杯就唔使。 哦，欧霸嘅外围赛 系啦，要打欧霸嘅外围赛嘅。但系咧，但系呢样嘢都唔紧要嘅。 赢紧， 但系调翻转，我哋要对曼联有信心，曼联系唔会踢欧霸嘅，系一定打欧联嘅。 嗱，狮子，我又更正翻你啊。 点啊？ 欧霸杯嘅外围赛都叫欧霸杯噶嘛？ 都系欧霸杯嘅一部分。 真系噶。 咁香港都踢過世界盃， 係啦，嗱，我正想講，有啲國內嘅球迷都覺得自己中國隊咧係成日打世界盃嘅， 咁啊係， 咁我話未見過喎，見過一鑊啫喎， 係一次咯， 咩啊？世界盃外圍賽嗰啲唔係杯嚟㗎， 即係有份參與， 都係叫世界盃嘅，確實又真係叫世界盃，你又吹唔漲㗎喎， 都係外圍賽啫，咁佢係有好大機會嘅，大機會嘅， 係，咁我當係我。姑且當 係啊！唔係嗰個問題，你知唔知個重點係咩啊？佢係唔會上咗第五噶嘛？而家係要呢個杯係即係攞呢個歐霸杯嘅機會係最 大。唔係啊！我點解提熱刺啊？我點解要重温今個禮拜重組案情啊？今個禮拜發生好撚多事噶。熱刺炒領隊曼聯係有機會上第五噶，我必須指出呢樣嘢。 係嘛？ 一撚定。点解咧？ 我觉得热刺会 OK 喎，嚟紧炒咗领队，你觉得会弯？热 刺系自杀，我话俾你。 你觉得会自杀？ 热刺绝对系自杀，而最有机会就系曼联。知唔知点解？ 点解咧？ 因为曼联就会借住个势又去收买球证啦。点解咧？因为热刺上一任领队就系同费格逊好 friend 嘅 cap 水佬哈利列纳。我话俾你听，呢班撚样系做紧个故仔出嚟嘅。点解哈利列纳走到今日都冇人解释到嘅？成件事系屌你老尾局嚟噶。哈利列纳带得好地地，点解会走咧？冇人答到我嘅， 唔系佢嗰阵时话预咗带英格兰 国家队， 佢 有 传 啦，有传 呢个咧曾经讲过出嚟，但系喺佢请辞之前，呢、這个宇宙最伟大嘅领队学神已经做咗英格兰领队啦， 系啦系啦系啦， 系假噶，我话俾你听，佢哋做紧世界噶嗰班扑街，点解我会咁谂咧？就系话咧，热刺同曼联其实不嬲都 friend 底嘅， 系嘛？ 不嬲呢两队波嗱，我唔系要得罪热刺球迷，不过我想讲热刺嗰扎管理层咧，同埋呢个哈利列纳嗰扎捻样咧，同费 Sir 真系眉来眼去都好紧要啊！我讲几个事例啊，因为点解咧？热刺系其中球圈里边啊，其中一个最透过呢个球探系统同埋收呢、這个球员转会去 cap 水嘅一个球会嚟嘅。嗱、坚唔系诽谤，坚系事实。记唔记得辛巴？ 啊，記得，我記得。 森巴就上季就轉咗去 QPR 噶嘛，跟住點知半季之後又買翻安子嘛？點解安子而家破產啊嘛？ 係 知道佢會破產噶嘛？嗰陣時 QPR 個領隊係邊個啊？好似而家都係，而家個領隊係邊個？ 啊，列納啦。 列納啊嘛，我俾你聽，列納而家嗰個系統啊，列納喺熱刺建立嗰個系統嗰啲。球探啊，仲喺入边噶。 嗯， 我话俾你听，屌你老尾，佢哋真系有啲不可告人秘密系发生紧噶。嗱，但系算啦、嗯，你当我扯得太远。热刺而家咁样炒领队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哋等同自责嘅。 睇下边个大啦，我谂。 唉，边个大都冇卵用啊！即系啲人成日屌鸠波亚斯，我都觉得戆鸠啊！你人哋系呢个热刺系嘛英超史上得胜率最高嘅领队，你都得佢系嘛？喂，热刺你话俾我听。有边个领队可以赢到曼联啊？带领热刺上季嗰场波系咪做过一次出嚟啊？ 嗯、 今季又争少少做到啊？系嘛？唔听话咯。嗱，我讲真噶、 嗯，有机会。 嗱，我讲真噶，嗱，即系我系咁谂，我谂嘢系好捻阴谋论。 好捻阴谋啊，系。 系啊，系阴谋论噶，有呢个可能性啊。But anyway， 即系发生咗啦，唉、哎，唔好意思啦。咁佢系咪真系可以冲到上第五？机会大咗咯，只可以讲吓。咁、啊、但系即一我一路都諗住就係一至五位就係、是、傳統逼科啊，呢、這個利車亞曼係曼城啊，跟住同埋呢一個熱刺亞住咗頭五位嘅。咁今季就突然之間愛華頓同埋紐卡素都打得好，咁修華唔頓就貌似回堂啦已經。咁我就會覺得你又即你喐啲又死一隊，喐啲又死一隊咧，好撚煩噶。我哋你明唔明白？傳統逼科呢個利唔好咁自我啦。亞車利曼嗱，我跟呢個英文次序排嘅、嗯、亞車利曼， 嗯， 係基本上亞咗頭四就一定事實嚟㗎啦。呢、這個係唔可以改變嘅。但個問題第五位都好重要㗎嘛。雖然話歐霸杯冇用啫，但係你 咩冇用啊？咁幾撚有用？但係你可以打超一杯啊？ 唔係，但係你要令佢輸到貼地，頭五都冇，頭六都冇，呢、這個先係最理想㗎嘛。 但都要新特蘭爭氣先啦。 新特蘭 頂佢唔住佢啫。新特蘭如果嚟緊頂佢唔住佢就打歐霸㗎啦一定。 嗱新特蘭呢如果講返嗱我哋反正都講咗維拉嗰場再講返琴晚嗰場。 因為我對波又唔爭氣啦。 史篤城啦。史篤城嗰場波呢其實就當日啊琴日呢個臨場回飛得好勁。兩點幾鐘嘅時候。 啊、 就呢個讓曼聯嘅讓球客勝呢係回飛回得黐撚線嘅。你睇返呢個納博同埋睇返呢個、嗯、即係澳門盤呢、嗯、回得好撚誇張咁我就知呢場屌你老尾曼聯做世界要贏嘅、嗯。曼聯呢嗰架明叔管理層呢放個口風話俾你聽㗎啦呢、這個冠軍內定咗㗎啦或者呢個杯內定咗㗎啦基本上。 佢第二囉。 吓、 啊、佢第二囉。 我唔肯定啦但 其實佢對曼城㗎嘛曼城單腳踢贏佢啦。 嗱我就想講一樣嘢話說三年前即係呢一個呢杨家成是做紧呢一个白明翰嘅主席， 白明翰系 嗰一季白明翰咪赢联赛杯嘅。 嗯， 十二月份嘅时候，我收到一个消息， 就话佢赢紧啦， 话白明翰会攞联赛杯冠军嘅。咁我唔信嘅， 咁卵犀利。 系啦，我话俾你听，联赛杯好易做世界嘅，即系我真心讲嘅。 嗯， 系啦，即系算啦吓，即系唔好讲到咁阴谋论，但系。你听下佢哋啲口风啊，个个都话啊，曼联咧今季攞到一个杯仔就得噶啦，唔会炒莫耶斯嘅。就算连杯都冇冠军唔紧要嘅，不过啊，我哋仍然都可以争夺呢个国内杯赛都系一个重要嘅成就啦。好多人讲过呢句说话 ，Bob 比查尔顿讲过， 嗯 ，Even 费格逊记者问佢，佢都不置可否有讲过， 嗯， 跟住仲有嗰扎湿鸠管理层有讲过，其实咧。我自己睇啦吓，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杯有啲古灵精怪嘅， 系嘛？ 系啊，我系咁睇咯吓。 但系你实在如果以而家咁睇啊，成家状态啊，你喺英超要有一队波赢到曼城，都真系几头痛啊！ 唔系啊， 除咗呢、這个 卡迪夫又试过 球证嘅，唔系即系近期你睇过晒啊？你 普普青二月先踢噶嘛？屌！ 近期曼联真系好强，真系撑曼噶。 我知 道，即系我系如果可以要做一个 typical 嘅曼迷嚟讲，输咗我咪闹佢咯。我都唔理，唔会我转会咯。 唔系，但系你啱，唔讲转会个先。曼联个势好好啊！ 曼联个势好啊！ 逐队计啊！阿仙奴近三场波未赢过， 系啦。 再计车路士近呢三场波， 咁啊 gap 咗两场 ，gap 咗两场添啊！输咗俾史沃城，再输俾呢一个嘅新特兰， 系。 跟住呢、這个利物浦，咦利物浦好似几好啊？唔讲利物浦啦咁， 曼城，唔讲啦。嗱，你谂下，强如榜首同埋排第三嘅阿斯奴同车路士， 都夹夹地啊， 都唔够曼联三连胜。 咁系，三连胜佢真系劲。 曼联真系呢期真系好多曼迷翻去噶，你知曼迷。即系慢慢 入翻成， 都系咁入翻去噶，唔系入翻成，去翻联， 入翻个联盟， 入翻个联盟嗰度啊！咁我都见到好多啊，曼联啊，呢期啊真系得啊，好彩我真系死撑曼联啦。不过之前就梗系咁闹啦，哎呀，我都系跟 转队， 我都系跟翻第二队咯，咁样噶。 转个阿仙奴啊， 而家又翻过嚟噶啦嘛，咁所以曼联呢期个势真系强啊！ 唔系三连胜系佢今季嘅联，即系联赛正式开始。 系啊，成个曼彻斯特城都个天嗰啲天花板都满晒飞机噶，肯噶而家嗰三连胜，哇！如果赢多场，你要当赢晒噶啦佢。 咁啊系，呢个礼拜喂嗱，其实佢呢个礼拜就要对就打翻主场嘅呢、這个礼拜就对韦斯咸。就對翻阿大 Sam 嗯， 但你點睇啊？對韋斯咸，你有冇睇？你有冇睇過韋斯咸？ 大 Sam 自己有嚟嘅， 即係我話俾你聽。 Sam 係 呢啲係好撚又好撚吊鬼嘅。大 Sam 咁啱就贏咗兩劑熱刺嘛， 嚇 係嘛？三比零一劑，跟住琴晚又一劑嘛。咁、真心講啊，呢度韋斯咸咧降班咧真係死不足惜嘅，即係基本上佢對利物浦有恩，就係買咗安德魯卡魯茨同埋唐尼， 阿老細屌七彩啊！ 做高二系屌七彩， 老细狂屌啊！老细， 韦斯咸今季原捻全系踢太空波嘅，佢好似觉得自己已经代咗40分咁样，唔使护级嘅，佢冇谂过自己要护级嘅， 系喺度游紧噶， 好捻离谱啊！呢班波系，佢又无啦啦咧会整两场 劲嘢， 怼鸠烂热刺，冇噶啦！你今季你数唔到，你谂下你点数咧？咁你对佢有冇期望咧？真心讲，嗱，点解我话呢场波曼联赢紧咧？我评估呢场曼联又赢啦。 系嘛？ 因为曼联喺奥脱福联赛好耐未赢过啦， 咁啊系， 要做翻次啦， 要啊，圣诞前要俾个礼物噶， 差唔多啦，差唔多要追一追啦，即系所以冇乜期望嘅，同埋讲真，你朗尼伤唔伤都好，有韦碧克同埋卡华里啊嘛，连曼迷都而家。都支持 佢撐啦，係咪先？ 仲有咩？仲有咩道理唔撐佢哋？ 佢原本有個朵㗎，佢哋叫佢今日睇報紙寫啊，叫暗黑四天王啊，個名真係正。暗黑四天王包括有拿尼，即係有阿懶尼、華倫希亞、韋碧克同埋艾樹利楊格啊，叫暗黑四天王四件黑柴啊，大佬有佢四個落場。必死无疑啊！号称，但而家就唔同晒啦， 而家梗系唔同啦。而家有佢四个落场，真系起码 hit 住你三粒先。 我不如我哋唔好讲嚟紧圣诞快车嘅曼联赛程先。我觉得要埋一埋单计一计数。 吓， 就呢个16周啦嘛。 系， 我系时候我要讲一讲翻啦。 系， 咁啊，话说即系一定要同啲曼迷埋单计数嘅，系嘛？即系佢哋而家意气风发嘅时候，就系时候同佢讲翻历史啊。 系， 历史唔好讲太远，讲由今年八月开始球季开锣。我 post 过出嚟嘅，咁啊同一个人嚟嘅，就同我讲佢话八月系嘛开锣日呢、這个利物浦因为第一场嘛， 我哋 赢咗就上榜首啦，咁啊上咗榜首之后啦，咁啊跟住佢咪嘈咯，话屌梗啦，全英超第一场波你踢，你赢捻咗咪上榜首咯，上好啦，唔会再上噶啦，点解第二三周都系够榜首嘛？即系大家应该记得呢个故事啊嘛，都算啦，最好笑第三周对曼联啊嘛，咁啊唔小心大炒曼联1-0啊嘛，咁大炒曼联1-0之后。佢哋个讲法就话唔紧要啦，到十月你都仲系前四先讲啦，跟住佢哋仲整咗张好卵閪嘅图啊嘛，左边咧就系、是、下底个字个 description 就系 September， 就啲利物浦球迷就好高兴喺度跳，November 就有个利物浦球迷攞住个电话喺度喊啊嘛，咁好啦，而家 December， 而家已经 December 啦， 系 16周啦，咁利物浦排咩位置？再排第二， 佢冇未讲个年份。 咁呢啲係好閪嘅，佢唔係淨係針對利物浦嘅，阿仙奴都係嘅， 記得㗎，梗係盧秋啦。 我再講一次啊，大家要記住，奧斯爾加盟嗰一日，啲曼聯球迷話奧斯爾係冇志氣嘛，記唔記得啊？ 係， 你即加盟埋啲咁嘅百年無冠，係啊，啲油浮嘅球隊， 唔係咯。 但最好笑係咩咧？而家呢兩隊波，呢兩隊佢睇唔起嘅球隊，竟然可以繼續打飛機支撐到12月中，佢哋有另一個新講法， 係 如果阿仙奴 捱到二月。 唔系，阿仙奴如果今年真系攞英超冠军，so what？ 你只不过系九年第一个冠军啫嘛。 系咯，系啊， 讲明咗噶啦，已经有人咁讲噶啦。跟住就算利物浦今日点啫，你23年嚟第一次啫嘛，因为冇咗费翔你先攞。 哦， 同埋你冇欧联打啊，你要专心联赛先可以赢啫嘛。 系噶， 系嘛？ 梗係啦，唔係咁點啊，絕對係解釋曬啦，送俾豪俾你㗎咋，禮物。 好撚閪嘅呢啲真係，無論點講都係地球係圓呢，記唔記得阿肥 Sam 嗰個講法。仲有啊，而家呢個劇本啱曬我哋，合曬我哋河車㗎，輸兩場贏一場，再連贏三場，輸又四五場唔贏呢，你好難炒得落手㗎。除非你好似波亞斯咁慘，俾人炒兩，即係俾人大炒兩鑊嘅啫，即係又俾曼城炒，又俾利物浦炒，除非係咁嘅啫。所以大家真係要錫住曼聯。我下節翻嚟再講。 好，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rex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